今集请嚟钱家乐分享出道至今不断突破身心极限嘅心得。 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带俾大家身心灵嘅法则。 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唱片第一个礼拜打上英国大碟榜咧，就系占冠军宝座啊！吓，三人摇摆劲女 MUSE Muse。上个礼拜星期榜占第九位，呢、这个礼拜轻轻跳升两级，去到第七位啊！吓，绝对冇令大家失望，都系好正嘅一首新歌啊 ！Muse, You Make Me Feel Like It's Halloween。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月四号啊，星期二嘅呢个假期嘅骚动音乐啊， 系重阳节啦，咁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嘅，咁啊所以大家如果今日系有登高啊嘅朋友仔啊，小心啦，即系唔好引发啲山火啊咁样啦，好危险噶嘛，今日非常之干燥，饮多啲水啊。 系预告一下我哋六点钟嘅嘉宾啊，将会有 Claudia 许冬晴嘅， 系啦，咁啊咧佢今日咧带嚟佢嘅最新派台作品，好耐冇见过佢啦， 星光一眼可寻， 冇错，咁啊非常之梦幻嘅一首歌啦， 非常之犀利， 系啦， 你唔用呢个字咯， 而家戒紧戒紧，尽量唔用，个人要多啲词汇啊嘛，咁但系即系星光一眼可寻入边，到底佢有冇仲好似以前咁样好执着嗰啲 BPM 咧？到时我哋一阵间六点钟就会听到 Claudia 嘅分享噶啦。咁啊，今日想讲嘅嘢就系咧，即系难得叫做放假啦，虽然都翻嚟工作，咁但系放假平时咧翻工嘅日子咧食早餐啊，轻轻含含嘅啫。咁啊，但系放假难得就可以慢慢悭啦。 有冇觉得个早餐要唔同啲啊？即系除咗速度之外，你食嘅有冇特别拣唔同咗？ 其实你话系咪真系好特色、好唔同又唔系嘅？我今日咧的而且確係同平時食嘅嘢係有少少分別，因為平時我都係咬個包啊，或者可能喺啲茶記度食個嗰啲腿蛋多咁樣啲啦， 沙爹牛面咁樣， 間唔中太飽啦，太飽啦，但係有時都會嘅，有時都會想食下沙爹牛面咁樣。咁今日落咗樓下嗰啲快餐店咁樣啦，咁啊嗌個早晨全餐，好耐冇食過呢樣嘢，早晨全餐咁啊 即係都係嗰啲啦，有兩塊包嘅頂同個底咁樣啦。跟住我唔識叫做乜嘢，佢有個名嘅，但我成日都唔記得嗰塊包嘅頂同嗰個底叫咩，唔理佢啦。 只有包啦，兩嚿。 嗰兩嚿包啦，咁跟住然後炒蛋啦。薯饼啦，咁样 有块猪肉蛋啦，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就系、是、咁样啦。咁啊，正常嚟讲啊，我平时食呢个早晨全餐嘅方法咧，我就好，我唔知用优雅定斯文去形容啦，我就系散件嘅，即系佢上嚟嘅时候，成盘佢咪逐 part 分开俾你噶嘛，咁我就逐 part 点下汁啊，搵刀叉锯嚟食啊，咁样我逐 part 一忽一忽咁样食嘅。但系今日发生咗一件咧，系刷新我三观嘅事情。话说就喺我食呢个早晨全餐嘅时候，我隔离台嗰个人同我嗌咗一个一模一样嘅早餐咁样。咁然后当我喺度丝丝然咁样喺度慢慢刺、慢慢锯、慢慢点下汁嘅时候咧，今日发现咗我隔离嗰个人同我食法咧，原来系好唔同嘅， 完全唔一样，虽然一样嘅， 完全唔一样嘅。你我想问咗你先，你系咪同我一样嘅先？你有冇食开呢、這个早晨全餐嘅？ 我以前有咯，以前食嘅话咧就好似都系拆开噶。 你都系拆开噶嘛？ 系啊，即系佢点样？我个人食呢啲嘢嘅时候咧，佢啲嘢点样样嚟咧？ 系 我就点样食噶啦。 系 啊，即 系 佢摊开晒， 我 就唔会夹硬搞佢噶啦。 系啦，即系我有心入边有个概念，就系、是、人哋咁样想得俾你，就总有佢嘅原因啦。 食翻个原本版本、原组版本、 原组版本原汁原味啦，咁样。咁但系我隔离台唔系，佢咧。就佢都有鋸開嘅，咁但係呢其實佢都基本上係幾乎係分兩轉咁樣就食曬㗎啦。佢就係將嗰啲蛋啊、嗰啲咩豬柳啊，跟住然後嗰啲包啊夾埋一齊，咁都覺得合理啦。即係你當食個漢堡都係咁樣嘅配搭啦，都不特止喎、啊。佢連嗰塊薯餅呢好厚㗎嘛。 係啊， 佢嗰塊薯餅都夾埋入去個包入面。跟住然後點啲醬一啖噬落去，可以食漢堡包咁食。我心諗哇，你個口好大喎、啊，觀眾啦，好勁喎，好豪氣喎、啊，食得咁樣。咁然後就完全刷新咗三觀，因為我活咗30年人，我都冇見過原來係咁樣食，同埋有人係會咁樣食啦。我以為係咪我問題呢？係咪其實原來一路都係咁食，而係我唔識嘢咧咁樣？咁跟住我就周圍問我啲 friend 啦。我得翻嚟嘅答案原來真係都幾兩極，原來都真係有啲人好似你咁同我一樣係散件拆開食嘅，有啲人咧又真係夾埋一齊食嘅，咁但係有時就未必夾塊薯餅啦，始終太厚啦，唔係個個口都可以擠得落塊薯餅咁樣。咁我都哇，我放個假啫，食個早餐啫， 叫啲咁新奇嘅嘢嘛， 真奇嘅咧，咁衝擊咧，我發現啊，假期真係美好。 突然之間，你好似感受，即係點樣講啊？你會留意身邊啲人做緊啲乜嘢？ 係啊， 平時我理得你夾唔夾個薯餅啊？ 係啊，平時因為咧我諗真係大家個生活節奏太忙，好老實講，真係好少去留意身邊啲人佢做嘅嘢啦，係啦，佢食嘢嘅方法啦。今日可能嗰個感覺相對上真係休閒啲嘅。时候真系好无聊咁样周围睄下人哋做紧咩嘅时候，就发现啊都有啲新嘅体会嘅咁样样。 因为我啲朋友咧，其实都有好似你啱啱讲嗰种食法，但 系 有冇摆薯饼我就唔记得啦。 系 咁我嗰阵时见到佢哋咁样食，即系将个蛋啦，将嗰块猪柳啦夹落个包度嘅时候，跟住我就话咁，点解你要夹埋一齐食？你唔觉得夹埋一齐食就等于就咁嗌个猪柳蛋？ 系咯。 嘅餐今日好似好炸啦， 系咯， 分翻出嚟食个感觉好似开心啲、 啊，啱啊，同意啊， 即系嗰 个 蛋唔同啊，炒蛋同埋佢嗰个可能系煎蛋嚟嘅包里面本身嗰、那个， 冇错冇 错，哇，你唔觉得拆开食宏伟好多，霹雳好多咩件事？ 同埋好似个感觉系劲啲噶嘛，你好似拆开食咧，好似食紧个 all day breakfast 咁样， 系啊， 你夹埋食，学你话斋，唔系就系猪柳蛋咯， 因为好得意啊，呢个系一个心态嚟嘅咋， 系。 例如舉個例，你知我好中意第一餐咧，一定係食而家就會有隻蛋啦，跟住有塊扒啦，跟住加個粉啦，咁即係常餐啦，簡單啲嚟講就係、是。咁、但係咧，有時食第一餐嘅時間可能係下午茶嚟嘅喎。咁下午茶咧有一啲嘅 set 咧，都係譬如都係雪菜絲米粉，加隻蛋。咁咧 個價錢咧就平過你食雪菜肉絲米粉嘅常餐咧，可能平差唔多10蚊嘅。 嚇！ 但係個分別在於咩咧？就係、是、雪菜肉絲米粉嘅常餐係點咧？佢會有多士或者方包，跟住你可以奄列或者係太陽蛋，然後嗰個粉咧就另外擺開嘅。 OK。 咁但係如果你食下午茶咧，佢就冇嗰塊多士，然後個蛋咧就係煎蛋嚟嘅啫，就劈落個粉度，就咁一碗過嘅。 但係就平咗十蚊啦。 平十蚊啦，跟住我媽就話嗰陣時佢見我食咗，其實多塊包差10蚊喎仔。点解你唔食下午茶呢咁、啊，我唔中意佢将啲嘢劈晒落一碗度，觉得好少啊！我中意佢个包同埋嗰个多同埋个蛋咧，另外摆开佢。甚至有时如果你入块扒咧，另外摆开，你觉得你食嘅嘢多过就咁一碗，這個、一碗过你好似好 hea 咁。呢个系一份尊重系嘛？对食物嘅尊重。 但系谂翻转头，呢个执着，你大嗱嗱使咗10蚊去换嚟一个无谓嘅执着。即系如果那个方包你好想食嘅， 咁明啦、 啊，点解、 啊、 要系要个成餐、啊？ 喂，但系十蚊块方包。包好唔抵喎，計 真係差咁嘅價錢。 係咯係咯。 咁當然仲有一個嘅就係我個蛋咯，你可以有奄列同埋煎蛋啦咁。咁但係因為而家我轉食咗，淨係食太陽蛋，即係奄列都唔食啦。 哦，你唔食奄列嘅？ 以前食嘅，但係因為而家唔食奄列，即係好似 要減肥啊嘛， 即 係唔 食 關事、啊， 盡量食少啲火腿係、 哦 啊。哦，即係嗰啲加工嘢減少啦，咁啊淨係純正嘅太陽蛋咁算啦。 即係要食多啲原始食物，唔好要咁多精製嘅食品啊。 係啦，減少啲啦，咁所以包亦都冇食啦。咁所以我而家因为我个飲食習慣改变，我先至过到嗰一关，就係唔緊要啦。佢摆晒落一碗度，虽然睇落去少嘢啲， 平十蚊 係呀，同埋我本身都係囉，都食唔到咁多嘢，平啲都抵呀。即係呢个係一个心理关口嚟㗎。其实真系啲嘢左摆右摆，其实差唔多嘅就都系，都系嗰盘嘢。 但系我觉得你其实以你嘅胃口咧，你系唔饱嘅，因为我事实上我真系觉得嘅，你平呢十蚊，即系虽然表面上真系冇咗块包嘅，我成日都觉得咧，即系餐厅条数咧点会咁傻猪啊？佢一定计到好准嘅，即系佢一定所有嘢咧，可能面有少半个啊，啲、 哦、 雪菜肉丝啊少半半啊，跟住啲蛋咧可能本身打三只四只。跟住变咗打一隻两隻啊，应该都冇咁多一隻添，有可能，即系佢咁样减啲减啲减咗嗰个成本，咪有嗰十蚊翻嚟咯。练唔练嘢饮先？ 练啊，两个都练啊，两、 哦、 个都练嘅。因为我而家食嘅量，譬如早餐啲通粉啊食减少嘅，都同佢讲少通粉嘅咁。咁所以其实下午茶个份量咧、哦，我又唔食包啦。咁各样其实咧嗰个系得嘅，只不过咧系你个心情嘅啫。你觉得哎呀，得碗嘢咁少。其实可以直接叫佢分开上咯。其实可能而家讲下叫佢啊只蛋另外上。 分汤咁分，所有嘢都分咁样。 咁 你不如咁咯，你嗌外卖翻屋企，你样样嘢自己搵啲盘再装过，你咪懒系好似好优雅咁样咧。 雪菜摆一兜，肉丝夹俾佢摆一兜。 系啦，咁你成台好多嘢，跟住你自己可以仲再额外再煎多只蛋咁样摆喺前边咁样， 系 几好啊！ 即系，但我觉得咧，我呢啲好烦嘅人咧，第一餐一定要食呢啲嘢咧。自己食冇問題嘅，如果你要夾同人哋食咧，係煩啲嘅。即係譬如我老豆食嘅，咪食日本嘢都係、即係你同佢，即係日本嘢好在咧，就自己一兜豉油。 哦，係 即係呢個都係好 minor， 但我都發覺到佢好中意咧，擠完豉油咧，將個 wasabi 咧擠咗落去之後咧，用筷子咧溝勻佢。 唔得啊！ 我系唔得噶， 跟住就要逼全台人陪你用同一个食法噶啦，咁样就会。 好彩佢自己一兜，所以每次都惯咗。而家咧佢自己一兜，因为以前咧、最初头都系咁样食嘅，细个唔识噶嘛，挤晒落去搅匀佢，哇好正咁样一点落去咧就话生完美啦咁。跟住后屘就觉得咁样沟咗落去好似好怪嗰種味， 同埋後屘咧，你會發現咧，香港好多時候啲壽司鋪俾你嗰啲 wasabi 唔係 wasabi 嘅，佢嗰啲你如果真係食過一啲靚嘅 wasabi， 你就知其實嗰啲咧，我哋成日見到真係好綠色一塊嗰啲牙膏咁嗰啲咧，真係唔係 wasabi 啊！我唔知佢係咩嚟。 嗰啲係就係唔知點樣整到嗰種味 啦。但係就同真正嘅 wasabi 嗰個感覺係有啲距離。 玩法唔同咗嘛，即係我後屘轉化咗咧，就係會豉油碟嗰度咧，側邊咧就會擺啲wasabi 喺隔離嘅，咁但係唔會溝勻佢。咁你想要嘅時候就點啦？再到後尾咧，就有啲朋友講嘅所謂正宗食法，wasabi 點都唔會擺喺個豉油裏邊㗎，係 夾喺中間， 擺喺側邊嘅。 哦，擺喺側邊。 然之後，譬如刺身為例啦，你飲少少豉油之後咧，就將個wasabi 咧，你就用筷子夾 一篤仔放喺個刺身面咁樣食嘅，咁就覺得哇呢、這個好似好正宗喎、啊，咁跟住就 講究喎、 啊，就學咗人嚟呢個方法就開始咁樣食。所以而家每次見到我老豆，即係話沙皮擠落去嘅時候，就仲要 你就猛啦係嘛？你就開始要老豆啊叫咗你唔好咁食㗎啦。 佢咁樣唔緊要啊，然後每次都話好辣啊。哇！啲 wasabi 真系唔好食，好辣啊！佢哇，你咁知梗好辣啦、啊！ 咁点解要咁执着，一定要落咁多 wasabi？ 知啊，惯咗 唔落咪得咯。 即系呢个就系话我哋即系饮食上 系有啲执着系嘛？ 系啊，你就算食鱼蛋粉咧，你咪有时会攞嗰啲桂林辣椒酱、辣椒油咁啦。 系系 系。佢屋企好似讲佢坏话，佢屋企好中意咧，另外攞个兜啦，然后攞个嗰啲茶匙咧，一嘢咧就滗啲好大根嘅落去，但系嗰根咧你一睇就知冇可能食得晒。 系。 然后每次咧就会剩咗，跟住。 好晒， 其实你食几多咧？你再加啊嘛，你做乜你要滗咁多咧？咁佢唔会答噶。 我明啊，我明 白，呢个系个习惯嚟嘅。 纯粹个人食嘢嘅时候习惯一嘢咁样车落去，好有豪爽啊！ 系啦，我就觉得嗰啲酱我抌嗰嚿丸落去咧，饮嘅时候咧系要好多嘅咁样。 同打邊爐嘅道理一樣，我同有啲朋友打邊爐咧，佢啲肥牛咧，我哋正常就逐塊烚啦，係嘛？跟住烚夠十秒，見差唔多轉色啊，夾起嚟食啦。我啲朋友唔係咁樣嘅，佢唔係一塊一塊你食幾多啊夾幾多嘅，佢係一碟嚟就成碟車咗落去，焗熟曬，跟住然後先慢慢撈翻逐片。我話喂好老啊，咁樣食你嘥曬牛肉啊，可唔可以唔好咁啊？ 個動詞唔同啊， 要玩食物啊！ 但係佢哋食到嘅，即係個動詞唔同啊。即系佢唔系实， 佢 系车， 佢系车， 一饼车落去， 系啦，佢唔系打边炉嘅车边炉啊，成碟咁样，啊大佬，人哋唔使食咩？不过系咁嘅，即系我哋话斋，有时啲人咧食嘢系追求嗰个爽快嘅感觉，即系例如咧，最近我都成日睇人上网食嘢咧，其实有时候觉得啲食法好唔健康，即系尤其喺自己屋企煮咧嗰啲。咩餐肉啊，啲蛋咧，咁其實人哋都係輕輕煎香佢噶嘛。咁有啲人為求追求到最好味嘅狀態，最黃金色嘅狀態咧，佢哋話唔係用煎噶，係用炸噶，即係餐肉同蛋唔係用煎嘅方式去做，係用炸嘅方式去做，跟住成支油咁樣倒到勁厚咧，成個鍋都係油咁樣炸炸聲咁樣煎，哇！系望落去系好香， 系 好唔健康啫。 但你会佩服咯，佩服嗰啲人系佢唔会好似我哋咁样嗰种咧追求嗰个原组版本啊。咁咧就会出现好多创意料理 嘅。 即系我譬如即系就算以前食杯面咧，你有任何餸咧都唔可以摆落个杯面里边，你唔可以污染到个兜汤啦。但有啲 friend 系 好中意，譬如整啲雪糕落去啊，加啲朱古力，即系要试下啲好创新嘅嘢啊咁样。 到而家我未接受到食面系加雪糕，我最近见到雪糕。我见好多人去试，我唔够胆鼓起呢个勇气去试雪糕同拉面，同埋即系总之同热嘅汤点可以摆埋一齐嘅大佬啊！ 所以我哋呢啲人系叫做咩咧？ 固执啊， 循规蹈矩啊，闷得啊！因为对于其他人嚟讲就系唔想咁闷，反正都系要食，不如揾啲新啲嘅方法去食啦。就快满头，就快受够，就拒绝绝受，别信剧透，别接受，就是缺口。我这一刻占有平衡宇宙，轻松的狂奏，重重宇宙，打破给我的旧节奏。Yeah， 真世纪。跳转每个宇宙 ，Lacrim 吸吸尘，厨师煮闻，文星以神，跳进结界继续建设，暗有痕，名嘴高层，求星斗神，穿越角色，穿越更多命运，不用压抑，不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想象某个我刚讲。去看不定，那是可否变坏请纠正，你是未跟丑。原力杀海为城，南极万万不到，再扭多两扭。我要自治很贵，我要意志很贵。跳跳跳舞跳到变异地，以我每个宇宙意识当立尘，寒冷超人。看我进化各自注释，更飞云，如降

那些片段太优美，无力叫海水倒流，他一早远走，谁会哭想那时胆敢开过口，那夕照那低温马路旁依参考，漫谈里全是借口，迎着变迁一转头，松开几对手，照样放晴，难免有阴影，勾起心里一幕，情绪似风起，历经颠簸旅程，大概已经清醒，往日最难明的有一种算永，故事尾声，你共我人浪中失散，曾经相信紧靠的时间，也可照亮我的每一晚，无力叫海水倒流，他一早远走，常会空想那时胆敢开过口，那夕照那低温马路旁依三口，漫谈里全是借口，迎着变迁一转头，松开几对手，独个兜几里路，已驼了伤口，抹掉污垢，遗憾永远比得到好，从来完美亦并非拥有，眼神星闪。头来过亦未必永久， 不论是整个人生还是在感情路上，如果可以喜欢就 keep， 不喜欢就 delete， 那就 perfect 了。欧子林，抹去重来。 故事像个反爱情的故事，但听我说罢先笑，我都未迟，生活里大致都若如，我算路漫已死了，无力又重施，童话里美好的爱与被爱，尝到后谁人又满在最终可有极亲近，下个他你活在求完美，靠接触平衡内心，我们都不算初恋，做情侣志在取暖，既然已经因天真历遍失恋，必须正于计算，以后用情探一点，我情愿初恋未成长过，对人未变，至死本着浪漫，初心从前，未知这重重界线，教旁人疏远。原自三岁再坚持，坏到底总有白天时，就怕站闹地信 和尝试，会变一人浪漫史。我们都不算初恋，做情侣志在取暖。既然已经因天真历遍失恋，必须精于计算，以后用情探一点。我情愿一世初恋，未成长过对人被骗，至死本着浪漫初心重现，未知这重重界线，靠旁人疏远，想再返回未共爱恋，不信任那天离梦见乐园再远，记得你的出发点。我们都经过辛酸，没时间继续心软，既然已经狠狠地学会失恋，应该懂得节制，爱浪漫太多风险，却宁愿一世初恋，未管天国掂长路远，每天继续练作不踢劝勉，热血假如仍够暖，再来狂恋一片，保留纯情永不可选。 为什么那么多人会那么渴望初恋那种感觉？因为初恋往往都是最能够做自己的一段关系，亦都是最刻骨铭心。听过有吴宝琦《浪漫替黑衰亡史》。 长廊这个位置，问我或你导致争吵，日夜如是，逼疯彼此，谁可阻止激心炽热？从来对你在意，但你没有睿智，不断扭曲原意，还盲是一种愚痴。信任还免好意思，维持真意，博唇上的真挚，病态没法医。谁还想伤心多半天，爱重秒需竭，谁还想争执不要面，恨随时宣示，密切接触没限时，痛苦纠缠仍为你在眼前，爱太法终结，谁宁愿分手中暂时，何以彼此那么仁慈，苦恋到现时并非失去良知，何必带着毒誓。要面恨随时宣示，受够你的阻动词，满口忠言还望对骂到此，爱更加深挚，明知生死都靠意，都无法终结，明知分手中暂时为 会被这种物质。 同人相处得原来耐性会慢慢咁样不断被消磨，同人沟通嘅方式亦都会变得越嚟越直接，越嚟越多嘅争执。咁如果可以将回忆抹掉重来，系咪所有嘢都可以好似初恋咁甜蜜呢？听过有云浩影《密切接触者》。 才松开衣领，把衫褛脱掉，遥控风采桌前，无端想起了老爸一场欢笑，用我通通已消失了，卖力的打拼，乱流下过活，潮浪推着去跑，自己的赛道望着跌着，总算再爬起，干杯酒喝掉，三眼想起了谁，什么事情这样疲累，怎么可脱掉，后来的千句万句，何妨习惯独居，不摆吞真情一角有他的气味，回看已是四年，无端想起了同伴当日通宵嬉戏，回头剩低自己，和日晒风光背后，万人呼声背后，仍要走未知的赛道，望着跌撞，转眼又爬起，干杯酒喝掉，霎眼想起了谁，什么事情这样疲累，怎么可逃掉，后来的千句万句，然而若有泪水，举杯吞真情水，呼吸心跳感受太多，丢失了谁，人生为何这样疲累，差点想走掉，后来的千句万句，如还是有泪水，一杯干了，年月再犯罪，泪都只好遵守，一天光都过去， MC 张天赋干，人是很矛盾的，很想忘记事情，但是又很想人哋记得自己。好像在 Cyberpunk 的世界里面，有一间酒吧叫做 Afterlife， 它的酒名就是用一些常客的名字去起的。 笑吧，自拍一张，记往昔闪闪发亮，好吧，抚慰了哀伤，再去找新的去向。我知无谓继续，若再拖，你与我都会受伤。我想凝住漂亮，分开大概比因起注定。无奈

需太赶，安于有时必须要柔软地强悍。 六点新闻之前听过有蔚蓝我的视角 长远计划。屯門環保園今年已經成功招標到一間大型紙張廠，現時已經開始建造廠房和設備，預計2025年可以投產，到時香港所有紙包飲品盒都可以回收。而在2025年之前，亦都相信會有其他規模較小回收承辦商投標，但是這個並不是代表香港不需要貓方，相信只要喵方努力是可以继续经营下去。谢展环说，早前他亲自与科技园行政总裁沟通，争取到将元朗厂房的租约延长六个月，相信已经是科技园能够提供的最长期限。当局亦都会尽量寻找合适的土地让喵方投标。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今日天气酷热，天文台下午录得最高气温 33.5 度，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重阳节。此外，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听朝抵达广东沿岸。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微风，听日东风逐渐增强。展望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来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提提大家有关重阳节的封路先。长沙环至到今晚7点，永明街、永明里和永德路的入口通路是会封闭。另外一个封路措施都是港岛的，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跟着文华里第一线有紧急维修需要暂时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队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交通都是暂时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就交通好返好多了，不过津桥这一段都还是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果汁其实好多糖，直接食水果就更加好了。另外外出食饭的时候酱汁另上都会健康得多的。好了，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物业管理业发牌制度已经实施，根据法例规定，由2023年8月1日起，只有持牌的物管公司和相关物管人员先可以继续提供服务。为免到时物管服务受影响，依家就要提醒你的物管公司及早领牌，迎接物管新一页，监管有道更专业。即上 pmsa.org.hk 了解更多啦。 黑暗嘅世界里面，唔系黑吃黑。 你哋谂下，如果你哋而家杀咗我，佢哋都会杀咗你哋灭口噶，系咪？ 就系鬼打鬼。 我有请过佢，佢值几多钱？我相配俾你哋。 国剧夜场，孙红雷、张艺兴、江疏影主演《扫黑风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你系三倍啊？五倍、十倍得啦啩？ 激死我啦！今次搭车咧，竟然啊！ 哎呀，放松啲啦，有嘢唔顺嘅，要搵咩健康康治愈厕所位，等佢冲走佢。 哇，好开心啊！呢、這个世界咧，真系好多好人噶。 既然遇到好人好事嘅话咧，一定要嚟咩健康康好人好事好心，你同大家一齐分享啊，宣扬开去啊！ 咁如果我哋想开心啲咧， 咁就一定要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咩健康康啦，有我李志刚、 超 B、 阿头 陪住你日日开心。 一个音乐人最重要就是作品拥有个人特色啊。 斌神，今日呢位嘉宾只要有佢喺度咧，佢啲歌就好有特色噶啦。所以我决定送呢句俾佢啊，听住咯。 万事俱备，只欠动情。 嗯，一定要问下佢，到底佢嘅作品里面有啲咩元素系唔可以缺少嘅先得。 苏红音乐嘅嘉宾 Claudia 许东晴啊， 嗨！ 嗱，今次呢一卷啊，犀利啊， 叫做万事俱备，只欠东晴啊！ 哇哦， 哇哦， 我 feel 到佢唔明啦，即系 嚟交俾你， 佢个反应我知道啦，佢嗰个傲娇啫， 哇、wow,，fantastic，OK，、 okay, 哇、wow,，awesome， 多谢咁样咯，即系讲咩啊？但系多谢咁样， 交俾你解释啊！ 因为呢一句咧原句系呢一个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嘅， 嗯， 有冇听过啊？ 冇啊， 唔紧要嘅，翻去查啦。 OK，Google 系啦， 即系历史事件嚟嘅， 系啦，就系赤壁之战当中好出名嘅，即系诸葛亮借东风。咁当时咧就话所有嘢都准备好噶啦，就系争个东风咧，咁我哋就可以反击啦。咁样 系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将东风，佢都系呢个东嘅，即系嚟自东面嘅风。咁我哋就将佢变咗做东情用。你个名啦，万事俱备，只欠东情个意思系咁，即系好多嘢都准备好，最紧就系仲差个最重要嘅条件出现咧，就成事啦咁样。 哦，哇， 系 啊，多谢。 而你就系嗰个核心啦，我哋喺呢一句摆咗落去就系、是。 哇， 其实系想引申啲咩咧？就系、是、其实一路留意 Claudia 嘅作品，好多都真系完全系自己搞掂好多唔同嘅部分啦。咁啊，所以我谂好多时候大家去听 Claudia 嘅作品，佢都会谂到就系、是、啊，呢一首歌听落去好有 Claudia 就唔。浸除啊，佢即系佢嘅味道，一听就知系佢嘅嘢嚟嘅。咁但系好想知，好想好奇一样嘢，就系、是、你做音乐咁耐，去帮自己做自己嘅作品咁耐，有冇话一啲好重要嘅元素系引致到呢一首歌？总之我加咗呢样嘢，呢首歌就真系。大家會聽得到係屬於我嘅嘢噶啦，咁樣樣。 我每次去到 mixing 個階段咧，要揀嗰啲 reverb 啊，即係嗰啲回音，vocal 嘅 treatment 咯，通常都係。咁好多人都話啊，即係許東晴啲嘢好有空靈感，好夢幻咁樣。咁其實我覺得好多都係因為我加嗰啲 mixing 嗰啲 reverb 嗰種感覺咯。我自己的 style 就是很喜歡那些回音那些尾巴很長咯，咁就好似我突然覺得我有即係想個感覺是我的 focal 咧，好似瞓喺一個雲上面的感覺，而那嚿雲咧就是個 reverb 咯，即係呢個是我入個腦入邊嗰個 visual 咯。 即係個空間咁去，咩有時會聽你嘅作品係好廣闊嘅個 picture， 即係好似成個天就擺咗喺面前啊咁樣，係咪即係 reverb 呢樣嘢都真係會做得到？ 係啊係啊，我覺得一去到嗰個位咧，跟住有好多人都會話啊，即係聽得出呢個係哇空靈感啊，即係 Claudia 嘅作品啦咁因為即係年中都有幫 Jenny 作嘅嗰首靈魂之窗咧，咁其實都係我同 Tima 都做 mixing 啦，去到 mixing 又係嗰啲 reverb 嗰度咧，跟住我又係搞咗好耐，因為我即係好有心機去做，跟住啲人又係哇聽到咁多回音嗰啲，一定係 Claudia 做，即係已經唔係個曲嗰樣嘢咯，又唔係啲咩我啲編曲嗰啲，即係哇編曲真係做得好辛苦，但係唔係咯，啲人淨係聽啲回音得啦 ，Claudia 噶啦， 就已經知道啦， 係啊，咁我就我原來呢樣嘢，啲人會將呢樣嘢同我拼埋一齊去睇咯。 但是你觉得呢件是一件好事定坏事？即好似有一样嘢就是赋予咗你一个好 signature 嘅一个 reverb 咁样啦。 我觉得是好事嚟嘅，因为我是今年开始慢慢听到一啲人会听得出我嘅作品、even 可能我未讲啊呢一首歌我有份做或者有份 mix 或者作曲編曲 whatever， 佢哋都会估到咯。which is 我諗 as 一個音樂人自己最希望嗰樣嘢就係有個獨特嘅位置啊嘛，咁如果即係嗰個辨識度唔係嗰啲唔係叫辨識度，即係分辨度高，係啦，咁我又覺得即係好似因為我從來都冇覺得呢樣嘢係等於我，但係 somehow 就係我好好嘅粉絲佢哋會聽我啲歌，咁佢哋開始會 brand 我所謂嗰、那個。 迪士尼公主 vibe 咁樣呢樣嘢啊，即係夢幻感咁樣，呢啲全部都係因為我一直以嚟自己好鍾意嘅嘢，跟住將佢發大佢囉。其實係、 會唔會以後可以喺呢個 library 度可以搵一個 Claudia 嘅 reverb 咁樣，係啦，可以出一個 plug in 啊，咁樣係你專屬㗎啦，咁樣樣。咁但係 係 嘛，你可以 揾錢喎、 你可以揾錢係 出啲 sample pack 啊， 專賣俾啲音樂人咁樣搞掂囉。 哇，真係冇諗過呢、這個 OK 喎、 發達大計，到時記得 幫幫下可以 分成啊， 幫你搞幫你搞咁樣。咁但係即係除咗頭先講即係喺個 vocal 上面嗰個 reverb 嘅位置啦，去做歌嘅時候最多嗰個骨幹，你會由邊一個位置去開始度起？即因為好似你頭先話齋，每一個 fans 都已經開始俾一個定位你，就好似嗰啲夢幻感好重啊。由邊一 part 開始，你會覺得我要喺嗰啲位落啲心機，嗰種夢幻感先會出嚟呢？因為我深信除咗個focal 嘅 reverb 之外，其實仲有好多部分都要有啲苦功㗎嘛。 係，我諗譬如旋律咁樣，咁去到啲副歌位呢，咁通常都會飆高音。我啲歌幾乎全部都係咁，所以搞到好鬼難唱。咁我就即係今年就即係譬如新歌咁樣呢，就特登係將成個嗰、那個副歌同埋個 verse 嗰啲位咧，就個 range 就硬，我係特登將個 verse 寫高少少嘅，係啦。咁可能去到啲副歌飆高音呢啲嘢啦，同埋我諗係我個彈琴咯，我啲琴嘅 chord 即係揀嗰啲 chord 啊，同埋嘅 progression 嗰啲咧，其實都即係講真嚟嚟去去都係差唔多，所以搞到又是这个哎呀 ,Claudia 的啦，咁即其实是因为我没有创意咯。所以至少我唱到空明落这个 call, 喂我唱到星光一眼可沉落这个 call, 喂一样的是啊 ,copy and paste 咯。 但都唔係㗎，你同一個 chord 要令到嗰隻歌變咗唔同嘅嘢，又玩另一，即係玩緊另一種嘅製作方法啊！ 唔容易 啊！你又唔好咁樣講自己， 因為即係我經常都同阿波盛講，就係話even 我哋講嗰啲周杰倫啊、林俊傑啊，佢哋永遠嗰個 chord progression 其實都係用緊嗰一套啫嘛，都係嗰啲咩四五三六二五一嗰啲 friend 啦，咁可能放喺你身上就唔一定係呢一套，但係即係有一個自己寫歌舒服的一套方式，我想都很重要的。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自己何时开始原来次次都真的用这一套 Claudia 专属 chord 又 哇当我有一段时间，因为通常音乐人都是这样的，即是会有些时段是没什么 inspiration, 即是你没什么那些感受，那你就不会写很多歌，但是你会突然间情感爆发，跟着你就有一段时间就疯狂写歌，可能甚至一至两日一首歌这样整个月这样啦。那在那些时间呢就写譬如For example一些抒情一些 ballad 的歌呢，跟着听回就轉咗 key 啫喎，全部一樣嘅， 第一樣喎， 唉死啦，係咪自己抄自己啊？又喺度，係咯，咁樣咯。 咁因為之前出咗專輯之後，即係完成咗嗰個 chapter， 開始一個新嘅 chapter 咁樣啦。有冇即係自己都會同自己講，哦，我完成咗嗰隻碟之後，跟住再落嚟嘅歌新一個 chapter 啦，要試一啲唔同嘅新嘅又好啊，或者加一啲新嘅元素落去咁樣去。佢有揾過呢一樣嘢咧？ 有啊有啊，因為上年嘅嘢，我覺得好多都係用鋼琴去 drive 首歌。咁今年其實我有一個小目標俾自己，就係唔好彈咁多琴喺我啲歌入邊啦。係啦，咁即係譬如保護色嗰首就好 trap 咁樣啦。咁就完完全全係即係 electronic sounds。咁譬如星光一眼可尋咧，係 guitar driven 咯。咁就第一即係我咁多首歌入面第一首係我做緊 demo 嘅时候呢係要上网，因为我唔識弹吉他，所以我要上网單嗰啲 loop, 跟住嗰啲 loop, 跟住就喺度逐个巴喺度改个 key, 喺度 pitch shift, 即係 anyway, 好似有啲複雜。咁 去 到咁后来呢係要见到 Daniel Toh, 即係帮我弹吉他嘅各位音乐人，亦都係一个好出色嘅音乐人啦。咁佢帮我弹嘅时候我先哦，原來可以咁嘅個聲咁，所以其實佢都係 end up 都係幫我編咗大 一大份，因為我覺得好，佢個崗位都好重要咯。 哦，因為咧，我覺得如果用 program 砌吉他係難過砌可能鼓啊嗰啲成，因為你彈落去嗰啲力度嗰啲變化，即係雖然鼓都會有啦，咁特別你電子鼓嗰種聲，同你吉他彈落去嘅油啊、素啊嗰啲，好似用電腦仲難去。 因為鼓係好 pattern 嘅嘢嘛，有時，但係反而個吉他你真係有時嗰道力係點樣落咧，即係好有質感噶嘛，好人性化嘅一樣嘢嚟噶嘛。 係啊，係冇得㗎，其實啲 loop 擺落去係。feel 下嘅啫，但系好难听。 咁会唔会令你作歌嗰个嘅进度反而会变慢咗？就系、是、因为好多时候琴你熟手啊嘛，一嘢去就知道啊啲 chord 咁样落，咁样去弹，咁好快可以可能一晚可能可以写到一两几个 melody 啦。咁、但系变相而家花咗好多时间，就系我要先喺个 software 度砌咗个 loop， 然后先再慢慢去。度下啊，嗰、那個 melody line 要點寫呢，就好似花多好多時間。 係啊，不過時間對我嚟講又唔係一個太大嘅問題，因為自己 project 係咯，即係個 deadline 係自己 set 噶嘛，咁驚咩啫？ 係最緊要識有呢個諗法。但我想知道，譬如你琴起即係 driven 佢寫出嚟嘅嘢，吉他 driven 寫出嚟嘅嘢係咪？自己都已經知道係個感覺或者嗰個情緒嗰啲係會唔一樣，因為個樂器唔同。係 啊，我有好多好多時間都要坐喺度喺個腦嗰度想像究竟出到嚟件事係點咯，因為真係冇得自己，即係我有嘅，即係我有啲假 acoustic guitar 嗰啲 plug in 咁，跟住用個琴去彈咯，即係。是 physically 是彈不到出來的嘛，但是即是要這樣 feel 下咯整件事，但是我覺得今次用吉他去 drive 整件事，我覺得個感覺呢是沒有那麼，即是我覺得是反而我覺得 gentle 一點整首歌出到來的感覺，尤其去到最後那段是得吉他加 voice 那個位置，我就覺得啊，即是 exactly 就是這首歌是一個很 gentle 的擁抱咯那個感覺，但是即是一开始写这首歌的时候的我呢是都未有那么 clear 的 picture， 所以其实做这首歌呢都挺迷茫很多时候。 但是你平时弹琴很暴力的吗？为什么变成弹吉他就 gentle 了？我反而好奇就是一弹琴就会上身那些是不是 出来的感觉 一跳跳零到一百咁啊！你講到佢 係可能彈琴都較大力啩，我唔知。唔係，我係覺得個 range 好大，因為鋼琴低音好低，高音好高，但係吉他係個 range 冇咁勁噶嘛。咁你當你有啲 restriction to 某一個 range 嘅時候，咁你佢可以發揮嘅嘢只係會細咗咯。因為細咗，所以就。我覺得就温柔咗成件事。 繼續講新歌之前，因為我呢句萬事俱備，只欠東情，佢仲有一個意思，即係話，即係等待一個時機成熟啊，等待時機咁嘅意思啦。你覺得喺即係而家2022年嘅你啦，即係經過上年出完張專輯到而家，跟住亦都會之前見你，譬如係上電視台嘅節目，可以演繹自己作品啊，亦都多咗同其他音樂人合作等等。你覺得而家自己喺呢個叫做音樂圈裏邊嘅狀態啊，個 position 啊，你覺得而家係處於一個點樣嘅時機咧？ 我覺得今年的我是抽離了很多。我可能上年有少少轉牛角尖，即係覺得我覺得我追緊一啲錯嘅嘢，或者唔好話錯，可能我係追緊一啲其實原本同我做音樂個初衷有衝突嘅嘢。而今年是因為我個人較極端，咁如果上年是追緊嗰啲嘢，咁今年我係完全唔 care 咯。系啦，咁我就去咗一个好似升咗天嘅感觉，咁我就真系唔 care 咯。即系譬如我想做呢首歌，咁系呢一个感觉，咁我就做咯。跟住我想几时出chill 啲咯。即系我觉得今年系我爱自己多咗嘅一年，亦都喺音乐呢一个即系做音乐嘅我入边，对自己冇咁 harsh 啦。因为我是俾好多好多压力自己嘅一个人嚟嘅，而今年我就同自己讲，放慢脚步，我哋去，我宁愿有多啲空间，而因为你系需要嗰啲空间，你先至会有啲新嘅 idea、新嘅 inspiration 入到嚟，而我觉得呢样嘢对我 mentally 系最紧要，所以你问我今年我有好多好得意嘅事情发生啦，例如即系编曲我即系 officially 編曲人咁樣出道，跟住又 officially 作曲人咁樣出道，係好多好開心嘅 happenings，which is 即係一個二個我都好開心，同埋我都好感激監製俾咁多機會我。但係 at the same time 咧，我都會覺得即係嗰啲係 一個站咯，而我冇好留戀係嗰啲位咯，咁、就哦做咗呢樣嘢 accomplish 咗 ，pat on myself on the shoulder， 跟住就 move on 去下一個 project， 咁就比較即係點講瀟灑少少咯。 咁又上年會追求一啲嘢，嗰啲係咪可能係真係一啲好實在，譬如幾多人聽啊，數字上嘅嘢係會有咁嘅階段啊？ 係啊，即係上年。即係啱啱出到，可能我對我自己嘅期望好高，咁點知出到嚟之後係冇人知道我係邊個，咁跟住我就會嚇，我搞錯啊，唔知道我係邊個，即係唔知點解會諗埋啲咁嘅嘢，同埋會好多好多嘅比較咯，有啲好無謂嘅比較，係咁今年就即係我講個抽離嘅意思係其實我將自己攞出嚟 from 呢、這個即係 from 所有呢啲人與人之間好多比較同埋一啲雜音咁樣嗰啲，就即真係獨處多咗，所以點解我話我愛自己多咗？可能其實係逃避緊。 但你懂得咁樣抽翻自己出嚟，係有冇啲嘢令到你咁樣噶？ 我覺得係當你發現你身邊嘅人唔係真係好對你好有益嘅時候，咁你我諗係選擇去 distance from 一啲。我覺得對自己唔健康嘅人咯，係慢慢個轉變喺呢度嚟咯。同埋冇乜出街，其實呢個重點。 所以少咗同其他人個 distance 遠咗嘅時候，所以同自己獨處嗰個就有益咗啦。嗰、那個關係就同自己傾多咗偈啦，咁樣。 係咯，係啊，即係日日對住個鏡同自己講嘢咁樣咯。 魔鏡，呢個世界上邊個最靚啊？唔怪啲人話你係夢幻公主系咧，原來係咁樣樣。 亲你已背那种敏感，情明洁净。当你笑了，我靠得更近。亲我眼角那种细心，柔和透亮，轻似氧气。是构想，无暇地构想，遗忘俗世的不分。随年月远走，始终丧失，如何去暂停这命运？我不想向前，秒针偏拉我远一点。 在当下一个清晨。

国剧八三零，杨洋、赵露思，且试天下。 李若彤饰演的白李氏是兰色的后母，是封祥和封举的母亲，二哥病逝之后继位皇后。她为人阴险多谋，心胸狭小，因为大仔封祥患有隐疾，对她弃如敝履，又为了封举将来得以继承皇位，长年陷害封兰色。 国剧八三零，且试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龙虎榜伴奏精选， 佢唔使饮酒先唱到呢首歌，因为需要酒精嘅并唔系佢啊。名称是 In Need of Alcohol， 没错，由一开始就已经是以酒为歌曲点题。原因不是 Cindy 她喜欢饮酒，而是被朋友为情所困，饮酒发泄所启发到，送给朋友之余亦都带乐迷进入这个未婚的状态。作曲电视 Cindy Ng， 编曲监制 Chick Chan。上榜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二位，先念五，念红字，我想看穿你的心脏。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万事俱备，只欠东情。 今日送音乐嘅嘉宾咧，继续去东情啊！咁有你新嘅拍嚟作品啊，叫做《星光一眼可寻》啦。咁我哋两个都会预先日估啊，我听完呢一首歌嘅感觉，又交俾你撬啦。我哋最中意呢个 overthink 嘅环节又嚟啦， 系啦。咁啊，我好先啦。嗱，真系唔系马后炮呢条问题，我一早谂咗，因为我觉得咧， 你喜歡 啊、今次《星光一眼可寻》入边咧，其实系 Claudia 尝试咗用唔同嘅乐器咧去 represent 咗一个好似心跳咁样嘅感觉，即系喺个 first 嘅时候咧，就可能系个钢琴先啦。咁慢慢你会听到啲吉他。滲出嚟啦，咁然後再去到個 chorus， 又用咗一啲其他可能係鼓啊，或者可能個 beat 啊，去好似代表咗嗰個唔同情景底下個心跳嘅快慢啊，嗰個狀態。咁我估嗰個其中喺編曲上嘅諗法係咁樣樣。 咁我想估係今次呢一首歌，我特別中意位咧，亦都我想估嘅就係、今次好似再放膽啲去用即係 silence 呢一樣嘢，因為喺隻歌嘅特別第一個 chorus 前同埋最後一個 chorus 前咧，嗰個靜咧係會令到下一個音嘅出現係會再可能叫做 epic 一啲啦，即係甚至乎你最尾個 chorus 前個靜完之後就升咗個 key 上去。咁我覺得係你都今次都幾放膽去喺呢一首歌呢啲位置度用，同埋都要真係試究竟我三輪幾長時間，即係褪半秒都好，都係半秒啦咁樣。即係知個人對於嗰啲 BPM 等等嗰啲嘢， 係 啦。咁我覺得係甚至乎呢個靜幾耐啊，你都可以試好耐，點樣先有嗰種 tension 咧？咁我覺得呢一隻歌係都幾放膽去做呢一樣嘢， 幾微秒咁啊，一毫秒 啊，係啦， 冇，今次正常。 係啦，呢個就我哋兩個估關於呢首歌嘅嘢，咁你可以逐樣。逐樣去揭曉了。 好啊，我講咗分神個先啦。咁係唔係？ 我仲好有信心，好有自信咁樣講，好似一定啱咁樣添。好嬲啊！係 唔係？但係你咁樣諗到咧，我又覺得好有趣喎。 嗯， 我又冇覺得是好似心跳，但是你咁样讲咧，其实又可以话系，系、我谂因为成首歌其实今次冇咩好特别嘅 BPM producer 嘅工作啦，今次系得一个 BPM 啦，但系去到最后咧，我系成首歌再减慢咗嘅，即系英文嗰段 系 咁样，咁个编曲个铺排咧，其实即系 again 就系、是、即系我都系想做嗰种，可能系有种兴奋，好想。唔可以咁讲，我想话弹上天飞，因为我真系有呢个 vision， 就系、是、个 chorus 入第一句咧，系我个人系爆上天咯、但系我咁样讲好似唔系好浪漫，所以我慢慢飞上天，系啦，咁系有种喺个即系星云嗰度飘嘅感觉咯， 有 即系坐住个飞毡 啊，系啊，我系谂起阿拉丁啊，我系谂起阿拉丁 咁样， 系啊， 咁样浪漫啲， 咁系咯，咁今次呢一首歌咧，其实系好 heavily inspired by The Greatest Showman 入边啲歌嘅，因为我成日都觉得 The Greatest Showman 入边啲歌好讲梦想噶嘛。即係佢哋係追尋佢哋好想要嘅嘢，但係呢一刻嘅佢哋得不到嘛。咁係 exactly 我呢一首歌就係想講嘅，就係、是、我好希望可以追到，即係可以擁有呢樣嘢，但係我知自己未 ready 去擁有呢樣嘢咯。所以俾我去 FF 下，係啦，即係飛上天嗰度去諗下，咁就係嗰個 beat 就會比較快少少咯，因為係有種興奮，好似同。我可能中意嗰个人喺个天嗰度喺度跳舞喺度飞，但系去到最后都系降翻落嚟个地球，跟住都系啊，其实好挂住你，我净系想讲呢句咁样咯。 咁喺嗰个铺排，因为会好明显，即系一层一层一层咁样样，即系递进啦。咁有冇你自己去谂个编曲个画面或者个情绪各样嘢啦？嗰、那个心思喺呢首歌点样做一个递进，一个 layer 一个 layer 咁样加上去咁样嘅？ 我今次做得最有心机咧，系啲 strings 啲弦乐。因为我自己自问，其实写 strings 我唔系最即系擅长，但系我成日都好想 master 到呢样嘢。咁所以今次几乎每一段咧嘅 strings 拉嘅嘢全部都唔同。咁我辛苦晒成个 Mitch Chamber 帮我拉 strings 嘅佢哋啦，即系佢哋拉咗好多嘢啦。咁但系即系咯，咁可以即系去到bridge 嗰啲位置就最激动咯，啲 strings 嗰啲就越拉越高音，可能呢个都系你递进听到嘅嗰样嘢。同埋比较得意嘅就系、是、有一个 melody 成日都会翻翻嚟，系咁嗰段咧，啲 strings 都会一齐 unison 咁样去拉咯。呢、這、一个我系好少做，但我想 highlight 呢一个 melody， 咁我都即系试下，咁就每一个副歌都会出呢一度，咁就会每一次都会多一个弦乐一个八度，跟住到最后系三个八度一起拉嘅，系、 哦、 越嚟越厚咯。 系， 可能呢个都系你 feel 到嗰种递增嘅情绪。 但系点解你话你以前就未必会用呢种方法嘅？有冇原因啊？以前唔用嘅话， 我冇谂过个 string 可以同个 melody 一起同即系齐上齐落，我成日都会觉得啊个 string 一定要系拉其他嘢、 啊， 去即系好似 complement 嗰个 melody。但系今次我系直情觉得，不如试下喺嗰个位置，全世界都一齐、 嗯， 就系、是、玩呢个 melody 咁样去，咁睇我感觉出嚟系点咯。 但系点解会系反而喺呢个位好坚持系用 strings， 仲要用咗三个唔同八度嘅 strings 去写咧？ 我觉得 strings 只有 strings 呢一个乐器咧系可以。令到你有种真系嗰种梦幻，跟住入咗去童话故事嗰个感觉嘅一个乐器。除咗 strings 都有譬如 French horn 啊 ，which is 呢首歌其实都第一个副歌都有用到嘅。我觉得因为 strings 可以带到好多情绪出嚟，我成日都觉得一个 violin 咧其实系好似一把人声咁， 系 佢可以做到嘅嘢其实系好多，即系包括佢嘅真音啊、大细声嗰啲咧，其实系。充滿住好多好多嘅情感，咁佢可以 exactly express 到我嗰個心情咯。有時就算即系我把聲唱得幾有情感，咁 陣間好似變咗 musical 咁樣，就唔係 pop 啦，咁就好奇怪啦，即係咁，所以我就要靠啲 strings 去做嗰個感覺出嚟咯、 甚至乎啲鼓都係啊，即係前半段未咁激昂嘅時候，啲鼓就會遠少少、細聲啲，即係砰砰，好似啲太鼓咁樣，但係好大空間咁啦。跟住就後面，跟住就慢慢就一啲可能電子感重啲咁樣。越嚟越加快啦，咁係咪？即係所以諗去到鼓嗰、那個、那個設計都係有啲唔同嘅諗法喺裏邊。 係啊，今次都係第一次用一個332 bit 咯，即係 boom boom cap 呢一個 bit 咧，我就覺得又係一個幾新嘅嘗試，因為我冇一首歌係咁。但係好得意啊！我想電視節目嗰陣時咧，咁佢哋會有啲 rehearsal 先嘅，咁。我一唱咧，咁、那個鼓手係唔知道原來呢首歌係332咧，佢係 straight beat 咁樣打咧，哇！成首歌又變咗另外一個 feel，所以我發覺原來套鼓個 groove 咧，原來好緊要喺呢首歌入邊，係好需要，即係都唔係話 straight beat 唔 work 嘅，但係真係一 straight beat 就其實空明 2.0 咯。 哦，即轉一轉就會變咗另一樣嘢嘅，真係可以。 係啊，真係變咗另外一首歌咁，我就一路唱嘅時候心諗，哇，其實都幾正啊。係，點解我要332？但係諗下，唔係啊，幾特別332。係 咯。咁俾你揀，你覺得即係最好嘅 version 係咪都係332咧？而家諗翻。 係，因為個 snare 唔係一個bar入邊發生兩次，得一次。 係。 而因為咁咧，所以佢會。製造雖然嗰個 tempo 比較快啦，成首歌會有種好興奮嘅感覺，但係唔會好嘈吵同埋好即係太 over aggressive 咯，都始終係有種 drag 住嘅感覺咯， 即係唞氣位喺中間咁樣。 係啦。 咁去到最尾嗰個 chorus 都有一個即係升 key 嘅一個處理啦。呢個係咪好早段或者你作嘅時候覺得你都有諗過係哦嗰個澎湃嘅位置會係咁樣處理嘅，升上去啦咁樣。 其實我都想問自己點解又升 key 咯，即係我啲歌即係十首九首都升，跟住我就覺得好悶，但係我就係升咗咯，跟住我彈曬嘅時候，我先諗呢樣嘢太遲啦，我已經彈曬，跟住算啦，升啦，跟住即係一路錄音嗰陣時，我都有諗過，點解又即係總之係三日錄音，我都喺度 question 嗰個位。系咯，同埋升得真系有啲似，又系有啲似空明，跟住话死啦，我咪又喺度抄自己。但系 anyway， 我 commit 咗，因为我唔想再弹过多次啲 track， 或者 copy and paste 翻。 太痛苦啦！ 写嘅时候咧，你 intentionally 咧最尾系要降 key 啊嘛。你未玩过啊？我跌翻落嚟，上咗个云层，最尾刻意 boom 咁样一嘢跌落嚟。你试下咁样 intentionally 咁样写， 听唔落地狱嘅歌，天堂落地狱， 好明显一嘢跌落去嘅咁。咁你头先另外跟住到我估，即嗰啲 silent 位嘅嗰個處理啊，嗰個諗法上面啦，都係即係我話呢只歌都幾放膽去嗰啲位置，哇，留白佢，俾佢去等啲時間去下一粒音嘅出現啊，咁樣。 哦，反而我又係冇我可以話又啱又錯啦，因為其實冇啱錯，因為我冇特別咁樣諗咯，即係 again 你留意到呢樣嘢咧，我又係覺得好有趣，即係我自己又係冇留意呢啲。去到最後咧，得翻吉他加 voice 嗰度咧，其實係我家姐嘅 idea 嚟噶。佢有一次聽，佢就話：，我諗起有一套迪士尼嘅戲叫 Tangled， 跟住佢嗰個女仔咧就唱佢朝早做完嗰啲嘢之後咧，跟住佢就望出去個窗咧，就成首歌減慢，跟住得翻吉他加 voice， 即係咁唱出去個窗就係、是、我幾時會有人 you know。見到我咧，因為我把頭髮咁長，但係冇人理我咁，即係類似啊。我其實唔係好期待嗰首歌係講咩，但係就係佢嗰段咧，就係有種 touching 咯，好 simple，just voice 加吉他。咁我就覺得哇，試一下，因為我成日都編曲嘅時候咧，會加鹽加醋嘅，即係整整下咧就會太多嘢。咁我今次其實我特別做咗一樣嘢，就係我做曬成個編曲之後咧，我係隔咗幾日之後翻去咧，跟住齋 mute 嘢咯。 O.K. 你先逐個樣掹走， 係啦。如果呢個冇乜用，抌咗佢；呢個冇乜用，抌咗。咁所以就變咗每一個樂器嘅功能都好明確咯。 哦， 咁去到最後都係一個你都講得啱，係一個幾大膽嘅嘗試咯。就係真係齋voice 加吉他，同埋我都留意到而家即係音樂嘅 trend， 其實都係去緊一啲比較 靜態少少 minimalistic 少少嘅 minimal 啲咯，會處理得 係係啦。反而其實有時候 less is more 咯，即係我會覺得越少嘢，其實個情緒嘅表達出嚟可能仲更加感動咯。 咁嗰段選擇嗰個詞部分唱係用英文，又有冇原因？即係前面一路都係中文中文，咁啊又即係挽歌去填啦。但係到最尾嗰度，咦就嗰一段用英文去表達嗰個心情啦。 我諗係因為我自己真係有啲嘢想講。我想用我自己的 最 fluent 的 都不是两个都不 fluent 的了算了中英都差的了 你知 fluent 是泰文的 吗是 一天落过去最后跟我玩泰文的 哇可以下一首歌想想是咯因为始终自己如果写歌呢我只是写英文歌词 嗯 那我真的有些东西想讲我就坚持那里啊轉曬全部英文， 咁今次同啊即係玩歌之星去合作啦，咁因為之前都有其他作品又一起玩，咁今次係一個即係咩嘅？有冇原因傾開定點樣就話哦？今次呢首歌你為我填啦，我嘅作品咁樣。 其實咧係一直以嚟都我真係好唔好意思咁樣，成日遺忘咗呢個填詞人咯。即係我成日都死咯，我唔識填詞人咯咁樣。咁我有一次同玩哥講，我唔識填詞人咯。咁佢話嚇， 好 hurt 啦，係 啊， 好 hurt。 I'm right here。跟住我話係喎 ，sorry。 即係等你同我問我，我唔識香港啲 DJ 咯，真係冇啲 DJ。 好少做訪問㗎，都唔知去揾邊個咁樣。跟住仲 inbox 蘇棟咁樣。 係咪因為識咗太多？所以其實你已經忘卻咗佢，即係你覺得佢一個朋友 ，instead of 係一個填詞人嘅一個職業咁樣樣咧，係。 其實係因為咧，其實係我哋一齊玩咗嗰個 cover 啦。咁其實嗰個 cover 之前咧，我哋都好耐冇聯絡嘅。咁但係到今日咧，其實我都冇見過玩哥呢個人嘅。我哋一直都係網友 WhatsApp 溝通啦。咁但係佢就話佢一百年係見過我，佢話佢企過我隔離咯。勁恐怖呢件事真係，我係 好驚， 我係 what 係啊，我見過你有企，我淨聽埋你唱歌，我係哇幾時嘅事？但係 anyway 啦，咁因為後屘我哋即係 kind of 都識咗幾年，咁我佢亦都幫好多其他嘅 artist 有填過嘅詞嘅，我都係有份做嘅 project， 但我都係會醒唔起佢咯，真係好唔好意思。咁去到今次呢、做呢個 cover， 大家合作好開心，我亦都覺得佢寫情歌咧係有種、即係。佢啲詞又唔係話好深，即係我會明啦 ，basically 係。但係咧，又唔係嗰啲我好直接，我想講出一樣嘢。我好中意佢啲詞咧，係好有故事鋪排。雖然係好難記，因為每一段都唔同啦。但係佢每一段，佢只係嗰一粒字，可以即刻係另外一個意思。即係我覺得佢係好 smart 咯呢樣嘢。咁我就覺得，喂，其實我哋冇合作過，不如我哋就試下啦。咁所以就。就是咁样就有个合作咯。 咁、但系喺今次嘅合作当中，有冇话最初同佢讲系话啊，我想喺呢首歌度带到一个点样嘅 message 或者一个点样嘅画面，再去推进俾佢去写咁样嘅？ 哦，我每一次写歌咧，都系 demo 都系英文先嘅。咁我就会将我嗰扎英文，跟住就自己用我自己嘅 broken。中文去翻譯咗啲唔知咩出嚟啦，跟住再講曬我成個故事。咁玩歌比其他人有個幾特別嘅位咧，就係佢問好多問題嘅，佢係問到好深入嘅，同埋佢真係要 100% 理解曬你個故事係乜。咁佢自己其實都因為佢都 happily 結咗婚啦，咁所以可能即係佢對於一啲即係啊，我中意呢個人，但係我有呢個時間同佢一齊未 ready， 咁我有諗過佢會唔會唔 get 啦，但係其實好莫名其妙地有幾句咧，我係冇講過呢樣嘢係 actually 發生過啦，但係佢寫到出嚟咯，佢係寫咗即係有一個沒邊温柔的笑容，提起一些的苦重。即系呢一个系 actually 发生咗嘅一件事，就系、是、sometimes 见到你笑啊，我个 burden 好似俾人 lift off 咗咁样。我系真系曾经讲过啲咁嘅说话，佢系写到出嚟咯。即系我觉得，因为佢真系好了解我个故事，所以佢先至做到。我觉得呢样嘢系好感动。我每一次唱到嗰度，我都好想喊。 咁喺畫面上面，今次選擇去咗一個主題樂園嗰度做主要嘅一啲 shot 啊，咁樣亦都有冇一個諗法，即係都同 Chester 合作啦。今次 係啊， 係啦，即係點樣構思呢個 idea 去 for 呢首歌咧個 MV？ 哦，其实本身喺首歌诞生之前咧，Chester 成日都一直都想同我讲话，不如你做一啲生活片段啦。 嗯， 即系我觉得你唔使次次 MV 都搞到好大咁样嘅， 要落水啊，又成咁。 系咯，即系我又觉得哇，好攰啊，真系咁我觉得今年一个好大嘅 theme， 即系我自己俾自己嘅 theme 就系、是、啊，其实Claudia Cole 许东晴是谁咯？即系我系一个咩嘅人咧？即系可能喺保护色嘅时候，我即系突破咗好多一啲自己嘅，即系不舒适嘅框架去做一啲黐咗线嘅嘢。咁亦都即系嗰度其实都已经试过，同埋都 show 咗我自己内心世界啦。但系其实 as 一个独立音乐人啊，究竟我系边个咧？咁所以导演就话啊，不如我哋试下 display 你平时工作嘅你咯。咁我哋就佢就同我一齐去收集晒所有平时喺咁啱嗰两个月咧系好多 job 嘅。 系。 咁我都好感激，即系好多唔同嘅人可以带我去好多唔同嘅地方。咁我就好似好正，日日都系咁。其实唔系啦，系咁啱喺嗰两个月去咗好多唔同嘅 studio。 系。 咁就即系 capture 晒我啲生活点滴咁样。 系。所以大家除了呢個 MV， 亦都可以睇佢另一條片，有一個叫做全職音樂人嘅一天咁樣嗰啲咧，係啊係啊，咁啊可以睇到即係一個再 full 啲 version， 究竟呢段時間嚟經歷過啲咩，同啲咩人合作啊等等嘅，咁啊亦都有而家呢一首嘅最新拍頭歌《星光一眼可尋》啊，咁啊多謝你 ，thank you。 if we're meant to be. If this is over, don't forget me. Claudia 許東城嘅《星光一眼可尋》，聽日見。